喂，欢迎收听呢个坚尼地道，今日系5月21号星期六嘅晚上，咁我哋呢有爆石啦同埋糖水暂时啦喺我哋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OK， 咁一阵间呢阿肥仔话一阵间会 join 睇下佢喺香港赶唔赶得切嚟啦，咁我諗张德江走咗之后呢，咁香港嘅交通应该会畅顺返嘅。咁所以佢应该会赶得切嘅，咁睇下佢得唔得啦咁样。喂，咁糖水你我哋今晚讲咩好啊？ 讲咩？你好似有个题目想讲。 咁原本啊，梗系想啊讲下张德江嘅，咁但系你香港全部人都讲张德江啦，咁啊讲翻其他嘢啦咁样。咁其实咧，澳洲啊大选在即嘅。 嗱，澳洲大选，香港又选立法会，美国又大选。 系啊，即系 变天啦，今年。 即系今年系一个变天日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想去， 出年精彩嘅出年。 如果想吓知道即系认识下澳洲嘅选举形势啊，或者成嘅话咧，你可以去听下我哋即系第二个节目啦，即系唔系我哋节目，即系我哋由本台嘅第二个节目啦，就系呢个港珠澳啦。咁佢有好详尽嘅分析啊，都疏落同埋佢有懒人包啊，咁所以咧一听就明嘅。OK， 咁今日咧我哋讲下，都系想讲下啲香港嘢咁样啦。咁啊唔想讲张德江，因为都讲到臭啦。咁啊讲下啲买嘢啦 ，shopping 啦。咁香港人最中意 shopping 啦。OK， 喂，咁唐水你翻香港有冇去 shopping 咁样？ 咁梗系有啲嘅。 你通常喺香港会买咩？ 买鞋啊，买眼镜啊。 吓、啊，眼镜点解会喺香港买眼镜嘅？ 吓、啊，我觉得 我哋呢度唔使钱嘅、啊，配眼镜唔系咩？ 梗系唔系啦，你嗰啲保险包啫嘛，你嗰个买嗰只保险包啫嘛。 哦。 系啊系啊，我觉得多啲款咯、 啊。啊，多啲款、啊。 眼镜系啊。 哦、OK， 咁你买鞋多数喺边度买啊？ 买鞋咪商场咯，都系买翻啲 有 啲牌子嗰啲啦，咩鞋都有噶，皮鞋啊，波鞋咩 Campus 啊，波鞋又有啊 ，Converse 又有啊，布鞋又有，咩都有。 OK， 咩事啊？今日就想讲下啲即系品牌嘅嘢啦，即系香港品牌，唔系唔好系香港品牌，系关于品牌嘅嘢。OK， 咁啊，近排其实咧唔知点解个月咧都有几单呢啲咁嘅新闻，就系咧讲紧一啲大陆嘅山寨品牌咧就去告一啲即系原创原有嘅品牌咧，即系一啲譬如话外国品牌 ，for example 啦，即系 New Balance 啊，就俾新百伦告吓、啊，就俾呢个新百 New Balance 去告 ，OK 就话告佢侵权吓、啊，因为佢啲鞋咧就同即系 New Balance 啲鞋咧，佢用佢嗰个 title 咁样 ，OK。即係 New Balance 用新把輪嘅 title 喺大陸咧就去做宣傳，但係咧新把輪呢個名咧係好耐已經喺度啦咁樣，所以咧新把輪咧就告 New Balance，OK、okay? 咁咧新 New Balance 咧就最尾咧要賠9800萬人民幣，即係大概我諗過億嘅港幣去俾翻呢個嘅新把輪 ，OK 就去平息呢件事咁樣。咁第二單嘢就係即係蘭芳園啦，咁一間其實喺香港好比較出名嘅小店啦，咁其實都好出名，佢啲絲襪奶茶成日都喺港島區咁樣嘅，我冇去過，我冇飲過啦，我唔知啦。 冇灣仔嗰間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佢就即係近排就俾人發現咧，即係喺海南島啊，就有突然間有多幾間蘭芳園啊，咁寫到明就係話係香港嗰間蘭芳園咧就授權佢喺依度咧就開依間咁樣。海南島分店嘅咁樣，咁就俾人揭發咗，咁跟住咧就依間就好啲啦，結業啦，依間海南島嘅蘭芳園，但係咧就被發現咧喺大陸咧原來有依個好鬼多間奶蘭芳園出現咗，咁全部嘅註冊公司咧都係個名咧就叫做林記蘭芳園，咁咁啱咧喺香港蘭芳園嗰個老闆咧就姓林嘅 ，OK， 咁所以咧即係係啊，咁就俾人即係好容易會啲人會錯覺就認為大陸嗰個林記蘭芳園有限集團，即係有限公司集團咧。就是香港那間的，咁原來呢 算啦，佢都話自己係林記啦，都係 K 啦。 即係姓林個林啦，兩個雙木林咁樣，依個林記啊咁樣。咁所以呢即係令我諗起對依個話題有啲興趣，咁我就做返少少 research， 咁發覺其實真係有好多依啲咁嘅即係公司即係譬如話外國公司啦，想去喺大陸度去發展。 但係好就會發覺吓即係大陸呢個嘅想去大陸發展嘅時候，就發覺呢佢哋嘅品牌嘅名呢已經係被註冊咗啦。咁大陸好得意嘅，大陸呢佢哋嘅佢就唔係就計你做生意用呢個名字先定後嘅，佢就係計你呢，大陸就係計你你呢個名幾時喺我度註冊咗。Okay? 嗯、 即係如果人哋註冊咗，即係如果有間無端端有間人就註冊佐丹奴咁樣喺大陸呢註冊咗呢，咁你就香港間佐丹奴呢就唔可以入去大陸嗰度做叫佐丹奴㗎喇，你要叫佐丹卡或者嗰啲咁嘅嘢㗎喇。OK， 咁而家就係咁樣啦。譬如有一單呢，又係近排比較 hit 嘅，就係呢呢、這個嘅佐敦啊 ,Air Jordan。OK， 即係喺Jordan 有自己品牌啦，喺外國。OK， 咁佢 Jordan 呢就即係依排就係去有間官司呢，就係告呢個嘅大陸有一個叫炒單。OK， 因為你知香港即係大陸呢即係Jordan 唔係叫佐敦㗎嘛，係叫乔丹咁樣㗎嘛。咁呢當即係 Jordan 呢想去大陸度做生意嘅時候呢，就發覺呢乔丹呢個品牌呢已經被一間唔知鬼沈阳啊，定唔知喺咩地方嘅区域嘅一间体育公司咧，就注册咗啦。OK， 咁咧就当 Jordan 咧，即系外国 Jordan 想告呢个咁嘅即系大陆呢个地方乔丹品牌嘅时候咧 ，Jordan 佢 list 咗九啊几样嘢咧，依间咁嘅大陆嘅地方乔丹品牌咧去抄佢嘅时候咧，有九啊几样咧。冇一單係贏嘅，全部單單都輸 ,ok, 都係判呢個佐敦輸，咁所以呢即係佢賠即係呢啲官司費呢都有排賠 ,ok, 咁即係你見好多呢啲外國嘅著名品牌去到大陸呢都去不討好，反更加就係你見到有啲山寨品牌呢就越做就越大，富衛山浦即係你知道有一間好出名嘅又係即係啲體育用品公司叫 Under Armour 啦， 系 ，OK， 咁咧，原來佢喺大陸咧就有間咧就唔係叫 Under Armour， 冇抄咁足，叫 Uncle Marshall。OK， 咁咧嗰個 logo 咧就係完全係一模一樣，都係個 X 字咁樣嘅。OK，即係你要見到你如果你就咁睇個 logo， 你係分唔到嘅。OK， 咁你離遠睇你 Uncle Marshall 同埋 Under Armour 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嘢。OK， 系。 咁佢係威度咧，就係佢好似咧啲當依間咁嘅 Uncle Marshall 咧。當佢去開始一個新嘅品牌或者係佢有啲新嘅產品出現嘅時候呢，佢會營到好似 iPhone 咁去做發布會嘅 ,ok, 即係用一個名號 ,ok, 打正名號 ,ok, 就話我就出咗一件新嘅體育用品或者我出咗一件新嘅品牌，個樣呢同 Under Armour 嗰啲係一模一樣嘅 ,ok, 就話做發布會 ,ok, 就會擺到一個好即係世界級嘅名牌咁樣去展示於人，或者係佢 present 嘅方式啦咁樣。咁就令到呢個其實呢個山即係大陸呢個山寨品呢個或者山寨品牌呢啲咁嘅嘢呢，同以前我哋點樣睇大陸山寨品牌呢有好大分別喎。你覺唔覺得糖水？ 咩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樣。 係咩？點解呢？咩意思呀？ 咪真係。 都係假嘢。 都係山寨。都係咁山寨其實對我嚟講。 我而家唔係佢係山寨王嘅咁嘅形式喎。 系咪 Uncle R M A R S H A L L Uncle Marshall U N C L E M A R T I A L 類似咁樣啦、 哦、 Uncle Marshall 係啦， 其實對我嚟講一樣都係咁山寨囉，都係一樣係同以前係冇分別嘅，不過可能對有啲中國入面嘅大眾嚟講唔係咁樣囉。 但係嗱，講真啦，其實即係而家我知道嚇，譬如大陸嘅即係網絡好受監管啦，成咁，我覺得監管啊、filter 依啲咁嘅嘢，都係局限於譬如話比較政治嘅嘢啊，即係或者係一啲即係政治敏感嘅問題，全部被 filter 依啲冇問題。喂，咁但係商品係冇問題噶嘛，商品係唔會被 filter 咁樣噶嘛。即係其實大陸人呢係可以喺從佢哋嘅網絡上面去見到一啲即係譬如 New Balance， ok， 佢知道 New Balance 同埋新把輪嘅分別㗎嘛，佢會知道 Under Armour 其實係呀，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 嘅分別㗎嘛， 其實我都好奇怪，因為其實你佢一定係呢個品牌，如果佢呢個抄襲係要有一個商業效益呢，咁佢一定要係本身佢抄嗰個品牌喺大陸有一個 即係已經係一個知名度同埋係建立咗出嚟㗎嘛。咁其實當佢抄佢嘅時候，咁人哋係會知佢抄，佢係一個抄襲者嚟㗎喎。咁佢但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如果再去攞嗰個抄襲嘅品牌去營商呢，其實係冇利潤㗎，除非佢真係純粹係為咗係掠佢一筆，掠原本嗰個品牌一筆囉，咁樣囉。 但係你見到呢山寨品牌可以咁強勁嘅情況，你就會懷疑究竟係嗰班人喺呢個地方裏面係啲嘢太平啊，定還是係啲人太蠢呢？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有啲乜嘢情況可以令到一個人可以去入，我唔去 Under Armour 買嘢 ,ok, 我去 Uncle Marshall 嗰度買嘢呢 ,ok, 嗱乔丹呢個問題，譬如 Jordan 同埋乔丹啲人真係唔知嘅，可能真係唔知嘅，佢以為真係都係 Jordan, 因為冇㗎，你 Jordan 你喺大陸都係叫乔丹㗎啦，咁所以我入去嗰間嘢個 logo 又係乔丹咁樣吓，咁我唔知㗎喎，我買咗假嘢 ,ok, 因為對鞋整到一模一樣 ,ok,New Balance 都係除咗個新把輪個分別之外，就係、是、那個 N 字同個 N 同第二個 N 字，你可能係調轉或者係有啲誤差咁樣，咁你係完全睇唔到啲咩分別嘅喎，個 style 係同以前 New Balance 一模一樣咁樣嘅喎 ，OK, 咁所以即係但係譬如我用一個 example 就係 Uncle Marshall 依個咁嘅 example, 哇好明顯係抄嘅時候，咁點解佢哋仲可以做大到一個地步係可以佢可以開新產品發布會，仲要做到好幾年咁嘅情況咧，咁樣即係令人摸不著頭腦。 即係其實我覺得係我諗。蠢都是其中一個原因的，蠢都是即是求其不識分啊，或者是對 喂，但譬如話你以前呢件事都係大陸以前都係山寨王國啦，大陸不嬲都係山寨嘅王國嚟㗎啦，呢樣嘢由我哋由細到大都會知道啦。喂，嗰陣時我哋細個嘅時候咪有好多山寨嘢，你會見到即係譬如話Nike 啊嚇 ，Puna 啊，即係 Puna instead of Puma 啊 ，OK 都係有隻炮喺度啊，叫 Puna。咁但係你一見到就知道，你喺旺角行過見到，你會即係譬如話花園街，你會見到嗰啲。嗰啲咁嘅山寨品牌，嗰啲咁嘅波鞋啊，或者係背囊啊衫啊，你會指住佢嚟笑㗎嘛 ,ok, 即係哎呀真係好笑啦咁樣，即係呢啲嘢都會即係拎出嚟做，仲要拎有人會買嘅咁樣，咁你會笑佢柒啊，或者笑佢即係咁 cheap 㗎咁樣。喂，咁但係唔係喎，而家佢哋唔係擺花園街賣喎，呢啲咁嘅山寨。 即係話其實有啲抄襲嘅貨品，其實佢都真係做到成行城市， 啊、 做到 可以有鋪、啊、做到可以告翻你轉頭都得嘅。而家係 抄襲係無可避免嘅，係咪可能佢賣得平啲啦？會唔會啊？佢 嗱第二個 example 好明顯嘅就係、是、名創優品，你有冇去過名創優品？ 名創優品我冇去過，但我知道呢間鋪頭喎。 係啦，即係名創優品，我翻香港嗰陣時候，我都見到好多間分店。喂，佢可以去到尖沙咀開分店，可以去到沙田開分店，即係嗱，佢講到名創優品，佢就話 100% 日本品質啦。OK, 佢都講到明嘅，即係 100% 日本品質，即係唔係日本製造嘅，日本品質。OK, 即係餐具啦咁樣。跟住仲要你見到個 logo 就似抄到 Uniqlo 抄到十足。OK, 入面嗰啲產品啲格調呢 集大成咁可以話。 就 係 啊， 就集無印良品。 就抄無印良品。OK, 跟住再佢啲價錢就每件15元就抄我哋即係抄日本 Daiso 大創咁樣。咁即係基本上你呢個即係名創優品，你個名本身都係抄曬呢幾間公司啦咁樣。咁所以但係佢可以開到旺角又有分店，深水埗又有分店，尖沙咀都可以有，唔知沙田尖沙咀都可以做到有分店嘅。仲要開到成行城市，仲要有人排到入去買嘅。即係喺香港喎 ,ok, 即係我唔明啦，即係入去買嘅人又好或者成又好，係唔係嗰個標準唔同咗，定係還是真係 其實我覺得不嬲都係咁嘅，其實不嬲都係做生意都係你抄我抄你，不嬲都係咁樣㗎。不過係即係尤其是喺亞洲就更加流行呢啲咁嘅嘢啦，因為你都會喺唔同嘅國家揾到啲快餐店，好似麥當勞啊，或者菲律賓揾到啲咁樣嘅嘢啊。其實大快活某程度上都係抄大家樂㗎啦。 係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做生意你抄我抄你係冇避免，喺亞洲特別普遍啦。但其中原因就係因為缺乏創意啦，即係一個呢、這個儒家嘅商業社會。咁呢、這個即係有好多討論㗎，就係其實由日本人開始㗎嘛，最叻抄人嘅其實就係日本人嘛，就所有都係抄翻嚟，跟住將佢改良成為自己嘅嘢，跟住佢可能到最後做得仲好過你㗎嘛。係。跟住係啦，咁同埋另一個就係話你嗰啲消費者要接受囉，即係亞洲嗰啲消費者呢好接受呢啲咁嘅嘢啦，因為佢對嗰、那個其實佢對嗰個品牌嘅感性嘅呢呢係唔注重㗎。 係淨係注重嗰、那個嗰、那 個樣個樣啊，或者係 夠唔夠個性價比夠唔夠？ 咩夠唔夠啊？ 性價比夠唔夠？ 咩性價比啊？ 性價比即係嗰個，即、就、係、是、我俾嘅錢同我收到嘅功能係，即係嗰個。 係啦，其中一樣咧，或者佢會諗下點用呢樣嘢係，即係其實個樣一樣啫，冇人知啊，冇人知係無人良品定係咩名創優品啊？咩？名創優品啦，睇唔出啦，即係好似 A4 咁樣睇唔出啦，係真 LV 定假 LV 啦，咁不如就買個平啲㗎啦，咁樣。 而家要叫喺香港叫大品牌嘅小米啦 ，OK， 咁又係即係一開始係抄 iPhone 啊，成日知過明知啦，大家都係之前一開始前一兩年嗰陣時啲人都笑啊，即係 其實 Android 都係抄 iPhone 啊，本身 啊咁啊係，咁但係 Android 但好似你咁講咯，佢攞咗類似攞啲嘢翻嚟之後，佢變咗一個即係佢由 Open 你話 Open Source 就好啦，成佢佢有一個另外嘅獨特性出現咗出嚟，有一部分嘅用家覺得依樣嘢又比蘋果嘅 iOS 優越啦，咁樣依個亦都係即係其中佢哋一個成功嘅原因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好似譬如我講翻小米咁樣，就係話佢而家去做到一個嘢，佢自己獨立咗出嚟，佢係即係佢獨當一面嘅，或者係佢已經成就咗，譬如佢大陸嘅山寨，佢已經唔叫山寨機啦，即係佢已經脫離咗山寨機呢個咁嘅名號，佢變成大陸嘅著名品牌添啦，即係又喺旺角開咗一間即係旗艦店咁樣，亦都即係擺到好似 iPhone 咁樣去賣，咁亦都有多即係每次有發布會有新電話嗰陣時候，又係排曬隊去買嘅啲人 ，OK。即係好睇你點樣去 present 呢樣嘢，同埋即係你用好多其他方式，譬如話好似頭先咁講，我好認同就話亞洲人去叫佢對呢個咁嘅品牌嘅個情感 attachment 係好低嘅啫，其實即係或者可唔可以講 loyalty 呢，我唔係好知道呢個 term 講得啱唔啱，即係但係我即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個分別越嚟越細，或者可以咁講嗰個獨特性，譬如話品牌嘅獨特性。 呢個就係我覺得正正講出咗，就係嗰個獨特性，即係佢唔係咁注重嗰個獨特性囉。 係，即係嗰陣時我就話去退啲商鋪嘅時候，有好多個你去 counter 嘅時候呢，你有個牌寫住香港正貨咁樣嘅牌，即係標明就係你喺香港買呢啲嘅就係香港正牌貨品嚟嘅 ,ok, 就唔係假嘢嚟嘅，或者係成嘅咁樣。即係我呢排返去我唔係好即係見冇冇唔係好再見到啲咁嘅牌啦，我唔知道咩原因啦，咁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即係譬如話以前我話我發啲人啲大陸人呢就話落嚟香港啊買呢樣嘢買嗰樣嘢，點解？因為即係我 make sure 嗰啲 quality 係好嘅話，或者 make sure 呢啲牌子嘅嘢呢係喺呢度買呢，我就放心嘅，我唔會擔心買假嘢。而家都係當然，咁但係當然而家自由行嚟香港買嘢少咗啦，咁樣。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更加多嘅呢啲嘅外國山寨品，即係仿冒人哋嘅生產品牌嚟到香港，喺香港打翻個市場出嚟 ，OK？ 即係你我可以譬如名創優品，我可以香港開到成行成辣嘅，咁你就會將嗰個獨特性係越嚟越減低啊！我另外試下，即係香港再唔係一個我可以嚟落嚟，我去一間鋪頭喺排買嘢嘅時候，依份嘢究竟係再唔再係嗰、那個好遠啲好獨特嘅，或者係喺香港先至我肯定知道係唔係假嘢咁樣？依、這個咁嘅獨特性越嚟越 冇嘅時候呢，就即係我就想喺呢個商業層面度講緊香港 呢個消費者冇呢個要求喎。 係咪真係冇呢個要求呢？其實 係真係冇呢個要求。你睇返，其實你睇返，譬如你香港有好多嘢呢，佢嗰個種類係多嘅， 嗯， 係多過譬如外國，你例如話電腦咁樣啦，電腦咁樣，即係譬如電子產品都係入種類係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佢嗰個獨特性其實唔強喎，佢可能係有好多唔同嘅 features， 有唔同顏色或者咩跟住有好多市場嘅包裝，但係你會發覺喺外國真係有人用嘅品牌啊，或者其實反而係少啲嘅。 佢都有幾樣 嚟，佢都幾樣，但係嗰個獨特性呢係強啲嘅，就係因為個市場唔同，因為就係因為嗰個購買嗰時，即係嗰啲 consumer 呢，佢哋會注重嗰個品牌，咁佢注重嗰個品牌，佢得到一個 emotional value 嘛，或者係即係可能係，當然可能通過佢嗰個產品質素啊，各樣嘢去得到佢一種滿足感，或者係用嗰個產品呢去 define 佢自己啊，諸如此類啦。總之就係一個兩個唔同嘅市場咁，某程度上。 以前呢，我想講以前譬如話香港嗰陣時呢，我細個嗰陣時我唔知道，即係我細個年代同你細個年代爭幾遠啦， ok， 我細個年代嗰陣時中，即係譬如話小學中學嗰陣時呢，返學好興㗎，啲人用 M 德袋㗎。你嗰陣時你係咪咁㗎？係。M 德，即係每個人都要有個 M 德袋咁先至叫書包嘅嗰啲。OK， 當然我自己就冇啦。咁但係嗰陣時就話，即係你攞個 M 德袋好自豪㗎。OK， 即係我話冇啦。OK， 咁但係我見到人嗰個 M 德袋嗰時，我都會產生羨慕感覺。就係、是、我講緊就係嗰種感覺，就係、是、我講緊就係嗰種你喺依度喺香港買到嘅貨品，或者係譬如話呢啲咁嘅名牌子咁樣，你去戴上身嘅時候，你有一種特別嘅優越感嘅。OK， 但係依個嘢我唔知道依個係咪全世界嘅趨向啦。咁但係我發覺喺香港嚟講，依樣嘢就越嚟越即係被 唔係冇嘅，香港係冇嘅。即係你喺外國你係真係你好難打個品牌出嚟噶嘛。 嗯。 咁你喺香港咧，其實嗰、那個資訊係好雜亂嘅，即係我舉個例啊，譬如話你嗰啲好多藥品廣告啊，如果你睇香港嘅電視咧，跟住佢又噏一紮，唔知咩咩咩咩油機啊，咩脂咩，即係一紮化學名出嚟，我真係好奇怪，點解會邊個知嗰啲化學名係咩解咧？ 可能係毒品毒藥嘅一個 chemical 嘅化學名稱，你讀出嚟好似好 pro， 哎呀，好似好 work 咁。 系 work 嘅喎，喺嗰个市场系。 氨基酸啊，咩？ 系， 其实可能系毒药嚟嘅。 系啊，跟住你去买眼镜啊，或者跟住佢又 up 一就，哇！嗰啲镜片系咩科技啊 ？up 一个名出嚟，又话咩有咩背景，点样制造啊？即系总之 up 啲学名出嚟，懒系学名嘅嘢出嚟。系。嗯，咁转嚟啫，我都唔知你系乜。咁樣 sell 嘢嘅喎，佢哋係，但又得嘅喎，似乎。 嗱，我對比翻有時，我覺得譬如澳洲一啲嘅廣告咁樣，即係有時係澳洲嘅廣告係有啲悶嘅咁樣。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佢賣牙膏咧，佢就係賣牙膏，佢就話有人用牙膏。OK， 佢唔會講話譬如話飲，譬如話奶粉嘅。即係當然呢澳洲係冇奶粉廣告啦，因為係唔需要，因為個個都細路哥都飲奶粉嘅，所以唔需要賣廣告。咁但係你見到香港啲奶粉廣告係咩又含 DHA 啊，含乜含物啊咁樣。咁但係嗰啲嘢係完全冇意思嘅，即係你可能 check 返係可能嗰個功用其實同佢個電視廣告講嘅嘢完全冇關係嘅咁樣。咁但係即係香港人可能吸收嘅或者係就係呢樣嘢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嗰種優越感已經唔存在啦，即係譬如話我再拎住。即係當然啦，而家我拎住 M 德袋就柒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去都有啲嘅，譬如話 iPhone 始終都係一個 status 嘅。咁但係而家你全街都 iPhone， 你個譬如話你經過成架地鐵裏面十個有九個都係揸住 iPhone 啊、Samsung 啊，都係嗰幾樣嘢，你唔會覺得有啲咩優越咁啊成？咁所以可能就係因為依樣嘢嗰個對依樣嘢個敏感度亦都會低咗咯。 嗯， 其實我都係咁嘅。當多人用嘅時候咧， 嗰種優越，即係嗰種優越感就會被削去，你就會覺得哦，其實咧都多人用啦，都冇人會笑嘅，咁所以我都會去買咯咁樣咯。即係譬如話，即係我以前譬如話五年前，我會買部小米咧，都會有人笑嘅。咁而家我唔會唔使驚咯，因為小米都幾出名啦，或者係都係一個被確立嘅品牌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買部小米機俾啲屋企人用，咁我覺得啊都幾名正言順啦，都冇乜問題啊咁樣，即係。啲人都成日講話大陸機會爆炸，咁啲人但係啲人話啊小米嗰啲就唔會嘅咁樣，所以即係依樣嘢係會越嚟越多或者即係會模糊化咁樣囉。 嗯。 咁我自己就諗緊有啲咩後果，我成日都諗嗱，你諗嗱做山寨貨品，譬如話即係譬如話做啲抄人哋嘅嘢啦，始終個品質裏面都唔會比原本嘅品牌係好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咁樣啦 ,ok。咁其實如果係咁嘅話，用啲人用耐咗佢始終都會覺得 ,ok, 啊真係原本嘅品牌係好啲㗎喎 ,ok, 咁我會最尾係去返原本嘅品牌度㗎喎。即係你見到譬如話如果我要賠9800萬人民幣俾返新把輪嘅時候，咁你其實 New Balance 知道我真係可以喺大陸度有返個市場，我先至賠1億人民幣俾新把輪㗎 ,ok, 即係如果唔係我唔賠我走啦，係咪先 ,ok, 咁但係 同埋其實你當市場係咁樣嘅時候，你咪鼓勵唔到嗰啲企業同埋產品有創意囉。即係其實嗰個市場係如果抄就得嘅，咁我做咩仲要有創意啫？咁我嗰個先行者咪好蝕底囉。咁但係我同啲亞洲啲朋友傾過呢，佢哋又覺得好似好支持呢啲咁嘅抄襲嘅行為㗎喎。佢覺得佢即係佢覺得，喂，除咗你諗出嚟啫，唔俾第啲人做生意咩？你諗出嚟啫嘛，咁樣即係佢覺得，其他人如果抄咗，跟住有啲平價嘅貨品，做啲平價嘅貨品出嚟，咁樣咧係一件好事嚟喎。咁大家都有生意做嘛。咁如果你諗咗 iPhone 出嚟，哇，你做曬生意，咁樣咪大家冇生意做咁樣喎。 其實用返譬如話用返蘭芳園做個例子，其實呢啲咁嘅抄襲呢唔會鼓勵到個市道之餘，仲會阻礙，即係頭先你話阻礙一啲嘅新發明發展啦，即係因為啲人擔心，即係啲大公司擔心佢出嘅新發明跟住又會俾人抄咗，又 係啊，做咩仲要咁辛苦，係啊。 OK, 咁但係另一邊相，除咗呢樣嘢之外，另一樣嘢就係啲新嘅人係唔敢入去個市場裏面嘛。即係如果我係新人嘅話， 咪抄人囉，新人 係啊，即係新人我即係新人，如果我有啲 idea 嘅時候，我喺度用咗譬如話我有一個 idea， 我想搞個好似 Airbnb 咁嘅嘢嘅時候 ，OK， 咁但係喂，我驚我出到去，我一入去，譬如話唔好講 Airbnb 咧，就咁講即係 Uber 咁樣啦 ，OK， 我驚呢個 idea， 我一擺上去喺呢個嘅即係譬如話西方社會，我擺喺呢個嘅時候 ，work 嘅時候，冇問題啦。但係我喺譬如話，我喺大陸嘅 ，OK， 已經有人去即刻喺兩秒之內抄咗我 idea，OK， 跟住反過嚟， 我諗已經抄緊，係 啦，跟住反過嚟告翻我，咁我喺未發跡嘅時候已經要賠錢啦。你諗到呢樣嘢嘅時候，邊有人想入去個市場裏面呢？即係邊有新嘅 idea 敢去入個市場裏面呢？你見到呢啲咁嘅種種嘅呢啲咁嘅法案，即係或者呢啲咁嘅案件被反而被山寨嘅去告返轉頭嘅時候，你仲邊有敢去有新嘅無論新嘅創意或者新嘅玩家入到呢個市場裏面呢？咁我自己有一個 solution 諗到嘅，就係呢，我唔知道咁樣 work 唔 work。咁我哋成日講文化抗共㗎嘛 ,ok。咁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呢，我哋要重拾返我哋80年代90年代嗰種風氣。 係點樣 呢？就係咩呢？就係、是、當人哋用新把輪嘅時候，你笑佢。你指住佢嚟笑。新把輪都著。 哇 、啊。即係或者係譬如話人哋著，譬如人哋你見到人哋著 Uncle Marshall 嘅，你指住佢嚟笑。假嘢嚟嘅 ，Uncle Marshall，、你睇依 Under Armour 先係正貨。你要保存翻種優越感，而家就係冇咗種優越感啊！大家你明唔明我先？同樣事情同埋香港人一樣啫嘛，即係我唔係講緊話你要你要去憎恨佢，我而家唔係挑起憎恨 ，OK？ 我要你有翻自己嗰種本身嘅存在感喺度 ，OK？因為而家係你嘅我哋嘅身份係同其他人覺得 唔一樣，係咁。 喂，我係香，即係所以我係香港人啦 ，sorry。 冇創意嘅民族係咁噶啦。 唔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依、這個就係啦，即係好似就去翻以前嗰班死人僆仔拎住個 M 得嘅時候，佢用個高和眼神望住你，我用 M 得，依、這個就係 M 得正牌嚟嘅，你一個假嘅咁樣。即係嗰種存在，咁你要 create 翻出嚟咧，你先至可以去抗衡呢啲咁嘅問題咯。 嗯， 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去睇翻依排，我唔知道有冇你 Facebook 度有冇人咧去 post 翻表姐你好嘢。啲廿幾年前呢套電影喺度描述緊香港啊，即係將來嘅面目啊，咁跟住啲人話啊好靚啊，或者啊我預言好準啊咁樣。喂，其實我覺得即係因為好得意嘅表姐你好嘢第三集就係有個就係、是、講委有個委員長，大陸共產黨嘅委員長就落嚟想睇下香港咁樣。咁2020咧就去同阿黃秋生講話，我要咧喺呢個山頭擺一班人，我要喺嗰邊又擺一班人嚇咁樣。即係嗰個情況同香港今次張德江嚟講嗰個情況一模一樣。啲人就喺度話，即係感嘆，哎呀，點解阿表姐你好嘢咁準嘅咧講啲嘢？我想講就係點，佢唔係準啊，佢唔係預言得準啊。表姐你好嘢就係表述緊大陸嘅狀況，大陸對呢啲咁嘅事嘅睇法，或者大陸對睇呢啲事嘅描述。OK， 佢喺廿年前大陸咁嘅描述，點解今日喺香港今次張德江會面嘅時候、那個情況係咁相似？因為香港已經變咗廿年前嘅大陸。 變咗大陸啦，係啦，仲要變咗大陸 嘅。唔係預言嚟，佢呢個事實嘅陳述。 係啊， 而香港就係喺呢個事實嘅陳述裏邊嘅發表。 就變咗大陸啦。 即係而家就話俾你聽。而家香港唔係變成咁，而家香港係大陸， 係咁樣，係啦， 係啦，即係我依個係我嗰個感覺咯 ，OK， 就係咁啦， 即係所以我哋要有翻嗰種本身，我要自己你唔好放棄你係香港人嗰種優越感，因為依種優越感係好耐，即係喺依十幾年、廿幾年咧，已經係慢慢咁失去咗，所以香港人係要翻佢自己嘅優越感咯。 離地性探討。 唐水，你今日想讲咩？ 我你知我不嬲离地噶啦。其实我由上次梁天琦唔系梁天琦，其实由上次旺角掟砖事件开始咧，我就想翻讲翻啲基本嘢，基本啲嘅嘢嘅。咁咧，其实想讲一样嘢好耐咧，就系、是、有好多政治嘅批评，对我特别系對行動派啲批評啦，或者就話佢哋或者都唔係淨係對佢哋嘅，係對係講咗好耐呢樣嘢，就話啊你做呢樣嘢咧會激嬲共產黨啊，呢樣嘢啊，咁我純粹你知我離地啦，咁我純粹從一個邏輯上去講翻呢樣嘢啦，咁就係首先就係 激嬲共產黨咧， 即係我唔知點樣可以激嬲共產黨。激嬲共产党是一个不是一个人来的，首先 是一个群体， 是一个机构来的， 党组 织，你说激嬲习近平我明白啊，但是怎样激嬲共产党，即是怎样激嬲麦当劳呢？ 怎样激嬲麦当劳集团的公司啊？ 是的，你激嬲麦当劳叔叔我都明白一点啦，是不是激嬲麦当劳怎样激嬲呢？咁嗱，仲有一樣嘢就係激嬲共產黨唔啱啦，係咪唔好啦？唔好激嬲共產黨啊！但係令佢最高興又唔得喎，咁令共產黨最高興又唔得喎，咁即係中間嗰樣嘢咧，好難拿捏啊！好難拿捏，嗱你激嬲佢又唔得，你令佢最高興，你令佢高興又唔得，咁樣點咧？你做啲嘢令佢冇感覺，你只可以做啲嘢令佢冇感覺嘅，咁樣。即係咩都冇做，可能就咁樣啦。咁咧，同埋咧就係好奇怪嘅一樣嘢，一種講法啦，即係話嗱，譬如你激嬲共產黨唔得，即係你想象下，譬如你而家係共產黨係一個在朝嘅政黨啦，係咪啊？你係在野啊，咁你去爭取民主，咁你就去唔可以去批評佢激嬲。你唔可以，你要驚激嬲佢喎，咁即係等於你 唔可以批評佢，因為你驚批評佢會激嬲佢。 係啦，你唔可以批評佢，你驚激嬲佢，咁即係等於，譬如你而家喺澳洲，你在朝嘅係自由黨， 咁你在野工黨，你唔可以去批評佢，你已經激嬲佢喎。點解佢上台呢？ 咁唔係㗎嘛，咁因為得共產黨得黨專政㗎嘛，呢、這個情況係。 咁即係唔爭取民主咯，咁講即係話。咁好啦，咁我你而家共產黨係幾驚激嬲佢。嘩好啦好啦好啦，第時我哋真係爭取到民主啦，選咗公民黨啦。咁你驚唔驚激嬲公民黨呢？到時 點同呢，公民黨冇坦克車嘛。係咪即係你 公民黨係執政黨嚟㗎啦嗰陣時。咁佢又可以出動啲軍警去打你㗎，嗰啲警棍同埋出啲水炮車去射啲水炮，又可以用胡椒噴霧噴你㗎啦到時。 我認同你講啊，即係譬如我哋個處境好尷尬啦，又唔可以激嬲佢啦，亦都唔可以令佢高興啦咁樣。即係你其實你去拿捏都嚟，好明顯你去即係你 personalize 緊呢個共產黨係一個譬如類似一個人咁樣啦 ，OK。咁我就當唔好講話共產黨唔共產黨，我就咁講習近平啦 ，OK。你咁樣做咧，習近平唔高興 ，OK。咁咪明咯，或者你咁樣做咧，習近平係最開心。OK， 咁你又唔想佢開心，你又唔想佢出嚟嬲 ，OK， 咁你要我要問翻， 咁但係問題全部都係你自己估嘅啫。 唔係啊，咁個問 題你唔知佢咩 condition 之下會嬲，同埋佢幾時會開心喎？其實佢又唔會講嘢嘅，好似機械人咁樣嘅。 唔係 exactly 個問題，個問題就係話啦，我做完一樣嘢之後 ，OK， 喂，我可能唔做嘢你會嬲嘅喎，嚇、啊，我可能唔做嘢你會高興， 你最高興， 咁你點啊？你唔知㗎喎，我點知你我唔做嘢嘅時候呢係高興定嬲啊？吓咁即係我做唔做嘢啊？咁而家其實你睇返就係 exactly 呢班泛民主派就係做緊呢樣嘢囉，因為佢而家就好似喺有做嘢同埋冇做嘢之間喺度徘徊喺度走嚟走去囉。佢而家就係用一啲冇做嘢方式就同大家講我又做嘢囉。OK？ 其實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佢係乜都冇做到嘅。 咁但係如果你係驚激嬲共產黨嘅話，咁你驚唔驚激嬲民建聯呢？你應該都驚㗎喎、哦。因為民建聯係共產黨嚟㗎喎。 我哋只係燒漆呢個民建聯工聯會咁樣，我哋又唔驚。 係喎、啊啊、你又唔驚喎，點解呢、 啊啊、我哋有笑啊張曉明啊，或者我哋有笑啊即係譬如話啊 Cusson 咁樣畫到啊張德光咁核突咁樣又唔驚㗎喎。 嗯。 佢又唔驚咁樣畫，又驚激嬲共產黨㗎喎。啲人又唔會譴責，又唔會開名譴責嚇，Cusson 會咁樣，哇、啊、咁樣共產黨啊，會激嬲共產黨咁、啊、樣、啊。 講翻即係最基本嘅理論先啦，就係咩係民主政治？你咩叫爭取民主啫？民主政治就係政黨輪替嘛。咩、叫政黨輪替啫？政黨輪替就係以下犯上啊嘛。 嗯、 就係、是、你而家，譬如話你而家嘅美國總統係奧巴馬。在美國最高權力的人啦，即是等於他現在是皇帝啦，基本上。那你下面的人要反他嘛，即是共和黨就是每一日八個鐘頭翻工就是反他嘛，那班人。還要是公開地做嘛。如果不是什麼叫民主啊，如果你不認為，即是所以第一本金錢師第一集就叫做以下犯上嘛。所以民主就是以下犯上。再讲返就係話，其實啲泛民喺度諗緊咩呢？其實我覺得基本上佢哋係停留咗喺二十年前囉，係停留咗喺港英時代囉。所以點解呢佢哋會呢，就係、是、譬如話上次咪網絡23條呢，政府民去嘅。跟住啊何秀蘭走出嚟話覺得好遺憾嘅。即係嘩佢唯有咩真係好奇怪嘅。真係好撤回冇囉。咁樣唯有。因為其實喺佢哋嘅心目中，佢哋其實就係仲係停留喺呢個港英年代，我覺得。就係覺得我入去做一個議員，我就係反映民意囉。去表達俾政府聽囉。 哦、所以呢、就是、你唔俾我去表達呢，我就覺得好遺憾囉咁樣。 唔係咁我就同好辛苦咁樣去反映緊個民意，去嘗試同呢個政府呢去達成一個共識啦。咁你突然間去收返喎。咁因為即係其實做之前做嘅嘢呢都係白費咗啦。咁好遺憾囉。我唔知呀，我懷疑其實 即係共產黨呢三個字可能其實係好虛嘅，喺佢哋心目中係一個類似神嘅物體嚟嘅，即係或者係類似係英女王啊，或者一個圖騰啊咁樣啦，係唔知點樣喺上邊嚟嘅，咁嗰啲下民主咧就喺下邊，咁上下咧唔知點樣可以，即係你唔知點樣侍奉兩個主嘅，佢哋係咁樣咯。 喂，但係嗰陣時我你問我，我唔知啦，我歷史唔係好叻啦。以前英治嘅時代，英國殖民地嘅時代，佢哋有冇講話？喂，咁做唔好，英女王唔高興啊，咁樣或者咁做唔好啊，英女王會好最開心啊？我唔明喎、啊。即係我又唔聽到有啲咁嘅以前有嗰啲咁嘅生掰喎 ，OK？ 而家係咁點解共產黨就唔得咧？即係共產黨就唔可以激嬲，就可以就唔可以激嬲嘅，但係咧英國就可以，英女王就可以激嬲嘅，係 喎，係喎。 咁其實都反映咗一樣嘢，即係佢哋對共產黨都係佢妖魔化共產黨咯，呢個係都係一個正路嘅思想嘅。喂，你唔好激嬲佢啊，佢殺人㗎。OK，、啊、或者佢 但又唔好激，你唔好令佢最高興， 你又唔好令佢最，即係你咁樣做咧，共產黨最開心，但係佢又唔會做嘢嘅，佢開心之餘 ，OK， 佢就開心嘅啫。咁開心有啲咩問題咧？佢 OK， 即係佢開心，佢咪唔會搞你咯。OK， 咁其實幾好啊，佢唔搞你咪好咯，係咪？ 啊，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依個嘢係好奇怪一個 concept 咯。 唔該，唔好再講啦，大家。 係嘛？ 真係。頂唔住啊，大佬真 係。喂，你見到其實即係都係某一類人先至會講呢啲咁樣嘢，或者係喂，你而家立正旗號啊，即係話譬如旗幟鮮明咁樣講港獨，喂，阿張德江落到嚟，佢都冇話喂共產黨唔高興喎、啊、，OK， 佢而家即係話佢係佢會叫啊啲人啊大陸啲人嚴正執法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即係有時我哋自己個人地咧，即係。 即係一個機構真係好難唔高興㗎，如果做過大機構嘅你都明啦，機構係即係開會，咁跟住出 memo 係咪，出 email 話你聽點做，咁點好難唔高興㗎，呢個機構佢有策略，佢有當然佢有一個性格，一個機構係囉，佢有佢文化，但你好難想像到一個機構會唔高興㗎， 即係總之我哋要即係嚴正去看待呢一句咁嘅句子啦，即係逢親有人講共產黨唔高興，你就問佢點解呢， 唉，太荒謬呢 個。乜嘢意思呢，邊個係共產黨，係咪嗰人姓共呢 ?ok, 即係呢樣嘢可以同佢研究下，等人哋收下口，即係唔好再講呢樣嘅說話啦。 係啦，冇錯。 咁今日就不如到呢度啦，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睇下到時傾咩。 好。 ok, 拜拜。 拜拜。